奥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阿卜杜罗·阿齐兹·布特弗里卡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约瑟夫·卡迪拉·卡邦格近日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。电文指出，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，对此表示最热烈的祝贺，并祝愿您在争取朝鲜人民福利与繁荣的重要工作中取得成就。